这个有 rap 哟。不想回家，一个人看着电影，嘴里嚼着爆米花。哦，每分每秒都想和你通电话。回到包里跌倒，下次再来喝奶咖。吃巴姆达，看海和沙的桑巴，点燃了火把，我们尽情。我要爱爱爱的就是你，可爱女孩。天上星星我为你摘，所有账单你来买。跟我来，甩甩帽子，一起歪歪的。全世界我只爱你一个，永不掩盖。看窗外出现彩虹，天空就会放晴。公主和王子剧情害你哭红了眼睛，六合彩你总一边双人分屏机里，让所有情敌胆怯，比谁拳头更硬。向左走向右走，我陪你左右，满脑子都是你，不再想某某某。交换到这的红蓝绿，这的过滤，别整天等过流涕。突然又想喝的瓜蜂蜜 ，Honey like sweet candy， 城堡的交响曲哼唱着哆来咪发嗦拉西滴滴，随时随地 call me， Hey come on come on， 吸引我要爱爱爱的就是你，可爱女孩，天上星星我为你摘，所有账单你来买。跟我来，耍帅帽子一起歪歪戴，全世界你只爱我一个，永不掩盖。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。七星龙卷风，我们被卷入其中，就是要爱的天崩地裂，轰轰隆隆，爱难免会失控，也别装可怜虫，陷入迷宫，惊恐伤痛，难做英雄，喜欢你笑啊，这鲜艳的花，偷偷穿的情话，被包成八卦，解开爱的密码，开心我随便刷，滴答滴滴答，这预备释放。所有账单你来买，跟我来，耍帅帽子一出歪歪戴，全世界我只爱你一个，永不掩盖。天上星星我为你摘，所有账单你来买，跟我来，耍帅帽子一起歪歪戴，全世界。